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乔子，跟我来，来呢，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南京，这是天广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菜。 一会儿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大公子刘琦按照诸葛亮的指点带兵去镇守江夏郡，其实呢，诸葛亮也不是随随便便的给他出了这个主意，这里边啊也有着他作为刘备军师的筹谋。那么诸葛亮下的这步棋究竟有什么作用？这个作用又到什么时候才能显现出来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刘备刘玄德踏实了，公子刘琦有主意了，那么说诸葛亮是轻而易举出的这主意吧？其实诸葛亮这主意早就有了。公子刘琦求刘备的时候，刘备往这一指引，诸葛亮心里就有数了。那诸葛亮他不是能掐会算，诸葛亮他高瞻远瞩，他得琢磨。刘备刘玄德来到荆州，荆州牧刘表给他荆州，他不要。曹操大兵不日南下，刘备只有一西野，先上哪儿去？诸葛亮早想好了，给自个儿留个退身之地，给刘关张弟兄，让公子刘琦镇守江夏郡，实在不成我们刘关张弟兄上这忍着去。那诸葛亮高级了，所以诸葛亮出这条计策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最后刘关张弟兄气息也早完成，拜当阳奔下口，无容身之地，到江夏郡投奔大公子刘琦。要没这块地盘还就晚了，有了江夏郡，诸葛亮才能过江呢，舌战群儒，制击孙权，制击周瑜，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借东风，刘备三分之一天下才能慢慢得下来。刘备把碗放下来，孔明先生，您吃饱了吗？我没吃饱，那你来碗面。诸葛亮心中，我没份吃饱了，就这一次两次三次给我逼到楼上拿宝剑吓唬我，我不吃了，我气都气饱了。主公，我可嘱咐您件事儿，如果说明天荆州大人要问您，跟您商议大公子刘琦到江夏郡去镇守做太守的事儿，您可千万千万为大公子美言啊！是的，是的，是的，我一定美言，一定美言。刚说到这儿，荆州大人有请。驿馆的馆长进来了，荆州大人派人来了，派了一名中军，请您过府议事。好吧，我马上就去。这人出去了。孔明先生真快呀，是不慢，您赶紧去吧。为什么呀？公子刘琦等诸葛亮走了之后，马上就奔荆州府衙门，到内宅要进去，赶紧禀报吧。刘表一听大儿子来了，赶紧让他进来，让他进来。公子刘琦到床前一看，父亲都病入膏肓了。父亲，我来了。儿啊，你快坐下，我想死你了。人到临死的时候想亲友，这确实是任何人到临死的时候，只要他明白，他就想自个儿的亲人。 啊，我就怕这个医院里这叫什么 CEO 这一 O 的哈，把这人搁在这个重症监护室，儿女都不让看，亲人都不让看，扎了一身的管，我就怕这个。反正我有遗言，明儿将来我要死，你让我踏实死外头，是吧？你可别给我送那里头去，送那里头谁也看不见了，是吧？我觉得人家亲情是很重要的，哪怕早死两天，最好是死在自己亲人面前，给往哪地一搁，这亲人在这电视里那么一瞧，您好好养着，别着急转脸吃肘子去了。您说有什么意思？啊，我说的话，我觉得就近乎人情。所以说呢，刘表一看儿子，眼泪下来，儿子你可来了，因为这儿子不能老在自个儿身边，那蔡夫人那看着呢。儿子，你有事儿吗？我跟您请示一件事儿，我打算够奔江夏郡前去镇守江夏。上江夏干嘛呀？您想想，皇叔已然死了，江夏无人镇守，那边就是孙权呐。倘若大兵过来怎么办呢？也是，可是儿啊，你这一走为父可怎么办呢？就这一句话道出了刘表心中的千言万语，他不愿意儿子走，也知道荆州之争，蔡氏夫人对刘琦怎么样，他心里非常清楚。儿子走了，跟自个儿一个说知心话的都没有。儿子要一走，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呢？荆州发生事情，如果曹操兵将打来可怎么办呢？如果蔡夫人他们打不了曹操可怎么办呢？主心骨是谁？主心骨就是儿子刘琦。儿啊，你还是别走了。我不镇守江夏郡，江夏郡何人镇守啊？爹您放心，我把江夏郡看好了，如果北边曹操大兵来了，您好挡住曹操兵将，以保荆州事业。哎，好吧，这么办。你这叔叔玄德还没走呢，我让人把玄德叫来，我跟他商量商量。那爹，我先回去了。看着儿子背影，流着眼泪看公子刘琦走了，赶紧梦人传话，把刘备请来。刘备来，诸葛亮说，我可嘱咐您，您可千万千万记住了。我记住了，我记住了。刘备刘玄德到床榻前给哥哥见礼，哥哥您好点了吗？我好什么呀，兄弟你来了，跟你商量件事儿，您说吧哥哥，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办。你侄儿刘琦说，皇祖一死，没人镇守江夏郡，他要请兵去镇守江夏，你看成吗？太好了，您得让他去。江夏是重镇，您不派我大侄儿去，您派谁去呢？那孙权大兵要来了怎么办呢？没关系，我的侄儿镇守江夏郡，荆州水旱马步军二三十万呢，有大将军，有水军大都督，他们可以抵挡江东的孙权。可我听人说曹操在夜进宣武池训练水军，听说曹操也惦念大兵南下，如果曹操要来怎么办？哥哥您放心，有我呢，我回新野县屯兵，北边如果曹操来，有我刘备挡之，那我可就放心了。既然你愿意刘琦去，就让他去吧。刘备刘玄德告辞，哥哥我得回归新野县，马上整顿人马，听说曹操不是要大兵南下，好吧，那你回去，你可常来常来看我。刘备刘玄德走了，刘表刘景升把大公子刘琦叫来，给他三千人马即刻启程，够奔江夏去，去守江夏。公子刘琦这一走，爷儿俩就再也见不着了。刘备刘玄德跟着诸葛亮两个人收拾好东西，离开馆驿出城，见着张飞。张飞带五百兵在外面呢，张飞五百兵保着大哥刘备，保着军师诸葛亮回归新野。那回到新野县之后呢，刘备对着诸葛亮如同得到一位先师啊，有人说三国演义把诸葛亮写成半仙之体啊，不过总而言之，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刘备尊敬诸葛亮，实则同桌，寝则同榻，每天终日研究国家大事，听诸葛亮给他讲啊。诸葛亮确实在刘备的心中就是了不起的了，但是呢，关系上张飞不服。两个人一看，平常咱们哥仨无话不谈啊，现在换成诸葛亮了，大哥刘备刘玄德跟我们哥俩也疏远了，是吧？ 俩人不高兴。关云长呢就问刘备，大哥，这诸葛孔明先生有什么能耐？张飞也着急，年纪轻轻的有什么本事？您瞧见过他打仗吗？没瞧见过。您瞧见过他用兵吗？没瞧见过。您为什么对诸葛亮这么好啊？啊，是不是太过了？刘备刘玄德笑了一声，二弟三弟呀，你们可不知道孔明先生有多大能耐。你们哥俩随着愚兄三顾茅庐请出来孔明先生，孔明先生在家中给我讲述了天下大事，我得孔明如鱼得水。二弟三弟，你们要尊敬孔明先生，千万千万要以国事为重，不要多言多语。这哥俩一看说不动，哥哥说了，得孔明如鱼得水。哥俩出来了，天天训练兵将吧，反正有水陪着我哥哥呢，我哥哥是条鱼啊，有水我哥哥就活了。那么诸葛亮每天干什么？诸葛亮自打出事之后，每天跟刘备刘玄德谈论天下大事，而且告诉刘备新野县应该招募新兵。刘备刘玄德手下多少人？几千兵，数千儿郎，而曹操现在几十万大兵。所以诸葛亮就跟刘备说，您得招募新兵。我上哪儿招去？您看，因为您名声好，新野县刘皇叔自到此民风足，外地流离失所的老百姓都到新野县来，新野县城外头也有不少百姓在这儿耕种锄刨。您可以招募新兵，然后呢由我诸葛亮在这儿训练，教给他们排班布阵，恐怕能够把眼阵习习的差不多了，曹操大兵就要到了。曹操现在在玄武池训练水军，您必须得抓紧准备。刘备刘玄德听了诸葛亮的话，招募新兵，招了几千人，诸葛亮在这儿排班布阵，话好说，说招募新兵您不能跟现在比，新兵连刚一成立上面什么都发下来了，是吧？那时候行吗？诸葛亮招募新兵没有军装号坎，没有刀枪剑戟，先打造刀枪哪那么容易啊？哪来那么些铁呀？先做军装号还是来不及，所以说这些老百姓跟着诸葛亮，诸葛亮教他们操演阵法，那是十分不易的。刘备刘玄德看着着急，这天刘备在这坐着，有人给送点东西来，刘备这么一瞧呢，这东西还真不错，按三国演义原文写着是犁牛尾，这字念犁，实际上叫牦牛，牦牛尾巴就是牦牛的尾巴，这毛还分着，真好。刘备刘玄德拿起这个一看啊，一捋这毛，他自然而然的他就开始编了。所以您看呢，说这人，说这么一看这人像干嘛的，他带相啊。您看这个，您不会做饭，您上厨房转完半天就出来了，您要会做饭，一看那摆着一块牛肉，上脑和肥的瘦的全有，您过去拿刀就切，切完您不是酱就是炖，因为您喜欢，您喜欢做饭，您惯了啊。您看我们俩，他上厨房一绕弯出去了，他什么都不管，多少干活都是我，完了一挑毛病，你这肉怎么做这样啊，岁数大了吧啊，怎么越做越糊涂，他给你挑毛病啊。所以人干什么一看就能看得出来，您看我们说书的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其实说书的也看得出来，你就逗他，他话多着呢啊，说相声的话更多，你要记住了，说这俩人站着一块话多，那最贫的就是说相声的，说评书没那么贫啊。这个刘备啊拿起这毛，这个毛牛尾就捋着捋着就开始编，从小呢老看他妈编席啊，在旁边也帮着啊干点什么，所以自然而然就编，编着编着编一什么呀，现在有鞋穿啊，也不用编席了，干脆我编顶帽子。刘备刘玄德在这编帽子还挺高兴，悠然自得的，嘿， 你说我现在快五十了，我还想你还会编呢啊？脚步声音响，抬头一看，诸葛亮来了。先放下，来不及了。孔明先生。诸葛亮一看刘备在这编帽子，把脸往下一沉。主公，啊，您这儿干嘛呢？啊，有人送点驴牛尾，我把它编个帽子。诸葛亮就差说出了您闲着没事吧，吃饱了撑的吧，啊，对主公又不能这么说话。再说诸葛亮那都有学问呢，是吧？诸葛亮没说过相声，就没那么贫，是吧？所以诸葛亮这么一看，您在这儿编帽子，是不是您有办法对付曹操了？没有啊，都指着你呢。您指着我，您在这儿编帽子，难道您胸无大志了吗？嘿，刘备心说跟我瞪眼，我胸有大志啊，您跟曹操比如何？那我可比不了，招啊，曹操几十万大兵，您才几千兵，现在新兵招不上来，我帮着他们正在操练，他们什么都不会呢。倘若曹操大兵到了，您怎么办呢？那就请您指挥人马前去战斗吧。嘿，诸葛亮两只眼睛看着刘备刘玄德，二话不说，刘备这时候明白了，把手中拿这驴牛尾搬的这帽子啪往地一扔，孔明先生，是我的不对。那么真正为刘备刘玄德着急的不光是诸葛亮，关云长也着急，张飞也着急，刘备着急不着急？刘备也着急，他只不过一边编这帽子一边想着我怎么办呢。关云长张飞来找我了，说诸葛亮年纪轻轻没本事，我说了如鱼得水，眼看着曹操大兵南下了，诸葛亮你别给我出主意，弄这些老百姓排班布阵什么都不懂。他也心里着急，拿这帽子解闷儿啊。没想到诸葛亮这么一呲儿，他把这帽子扔地下了。主公，我想跟您商议商议，新招募的新兵由我来排班布阵，您马上派人赶制精装号坎，打造兵刃，那么原来咱们这数千人马呢，交给二将军三将军，就在郊外让他们也操练起来，好吧？我马上往下传话，让关云长张飞指挥人马操练。子龙将军呢，子龙将军镇守樊城，先不要惊动子龙将军。诸葛亮呢，一边排班布阵，一边发出探马到许都去打探曹操的军情。现在曹操干嘛呢？曹操准备大兵南下呢。曹操自打灭了袁绍之后，到现在统一了北方，曹操禀报了汉献帝刘协、刘伯和，罢三公之职啊。咱们都知道三公，汉朝初年呢是丞相跟御史大夫，后来呢由打西汉慢慢的演变到了东汉，太尉、司空、司徒，位列三公。权力最大的是谁？太尉。太尉掌握全国的兵权，有的时候呢也叫大司马。总而言之，这三公之职曹操一下就给罢了。如果你学习汉朝初年丞相跟御史大夫，你得树立这两个人，一个是丞相，一个是御史大夫。曹操呢就让这御史大夫空缺，自己把自己定为丞相之职，独揽朝中大权。我不用三公了，权力都在我曹操手里。大家伙明白不明白？大家伙明白。汉献帝批不批？批不批都是一样。所以曹操罢三公之职，以丞相兼之，就是权力都在我曹操手里呢。那么曹操一人干得过来吗？这些事儿曹操手底下得有办公的，咱们按现在说吧，就得分科分使，是吧？曹操就把手下分成东曹院、西曹院。西曹院呢，这头西曹院毛玠，东曹院呢崔琰。那么崔琰呢就在毛玠之上，干什么使呢？这崔琰呢就管这个官吏的升迁罢免，毛玠呢就负责 给丞相推荐丞相手下所用的吏目，就是你该用什么人。按现在说呢，就往上推荐公务员，谁应该升什么职的，这边呢是升迁罢免，这边是推荐。这叫什么呀？叫曹。按现在咱们说叫科室，是吧？把东曹院西曹院立起来了，然后让司马朗为主簿之职。啊，咱往后听，杨修当过主簿，后来司马懿也当过主簿。主簿是干什么的？实际上就是曹相府的秘书长，啊，管文笔，管档案，啊，手底下文书这点活都是他干的。现在曹操任命谁呢？司马朗，司马懿的哥哥。然后立了个文学院，文学院派谁？派的就是司马懿，司马仲达。您看咱们这书，司马懿出来了。如果说要按往常说三国演义，这地方我一带而过。现在咱们说三国，后半部三国竟得说司马懿，是吧？所以今天司马懿头一次露面，曹操为什么让他做文学院，咱们就把司马懿的事情简单的交代交代。说司马懿多大了，你要在京剧舞台上一看，司马懿这髯口白满，肯定司马懿岁数特别大。尤其你看空城计，诸葛亮往这一坐一弹琴，司马懿指挥人马到城下抬头看诸葛亮，就好像司马懿呢比诸葛亮得大这么三四十岁似的。你要看魏宗万先生演这个司马懿，也搭着咱们这魏老师长得面老点，是吧？满脸的皱纹怼怼，好像多大岁数似的。其实曹操往下传话立司马懿当文学院的时候，司马懿多大？29岁。司马懿实际上比诸葛亮大一岁多点啊，您看诸葛亮年纪轻轻漂亮小伙儿，只不过是挂上胡子了啊，按说应该有这么两口就够了，是吧？咱们京剧艺术家们都给诸葛亮戴上黑胡须，就给司马懿戴上白满啊。司马懿好像比他大多少，其实就大一岁多。这唱京剧的净蒙咱们哈，咱们别听他们，是吧？您还得听评书来，是吧？听评书我给您说清楚了，司马懿当文学院29岁，诸葛亮出山27岁，转过年的28岁，所以说司马懿比诸葛亮大那么一岁多。那么司马懿当这文学院干什么使的？您听文学俩字，教学讲经啊，主要管的是教育，而且必须是文化水平文学造诣修养非常高的人才能当。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节目是 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中国少年，车行作词，李欣作曲。